睡眠，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我生活的话题有香烟、足球、西装、游戏，偶尔认真做饭，大部分拿方便面当晚餐。 我的生活话题有口红、香水、长裙、旅行，偶尔不修边幅，大部分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洗头。后来我爱上你身上的香烟味， 我喜欢在旅行中拍下你的美。 我们学会爱别人，同时享受被人爱。 每晚19:30-20，博虎点秋香，做最真实的自己。 Hello， 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晚上的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博虎点秋香。各位好，我是张彤。 大家好，我是月月。那么在今天呢，还是同样啊，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如果要是想一睹我们嘉宾的风采，就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账号的方式，在微信当中的搜索我们的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了哈。在右下角有一个视频直播链接，点击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了。与此同时呢，我们还有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平台，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同样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啦。 当然在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AM927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刚刚节目开始，我们的一群朋友在花椒直播已经送来了这个小礼物。 哇， 我们的生命的延续，这位朋友送来了掌声，也为我们送来了一个桐城花灯。同时我们的这个乌溪朝阳镇中心幼儿园这位朋友送了一些掌声啊，也送了一些这个花椒用户啊，还有很多的朋友都为我们送来了桐城花灯。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举国欢庆的这个节日里面啊，我们依然坚守在这个工作岗位，为大家奉献出非常优质的嘉宾，讲述非常好的故事，我觉得也是自己也是蛮赞的。 我觉得这个桐城花灯特别的应景哈，就在这样的一个举国欢庆的日子当中，我们也在小直播间，然后跟大家一起举起我们欢庆的花灯。 对。也是非常的开心，今天呢我们依然请到了一个非常怎么说有故事的好同学。 哇哦，有故事的好同学。 今天给他起了个名字叫这个大明湖畔的暖心小姐姐。 哎，你听说过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是这个段子。 那不就是我老家吗？对，就是大明湖畔的，我们都知道哈，这个紫薇妈妈特别美的一个姑娘叫雨荷，今天咱们这个也是非常美的一个姑娘跟她妈撞名了，也叫雨荷、 也叫雨荷， 是有点损啊我这个说法啊。来，我们还是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我们非常暖心的小姐姐，我们的雨荷给大家打个招呼。雨荷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雨荷。 就是怎么说，就是你看这个甜甜的笑容给人感觉就是心情好好。 对，终于看到了。哇塞，我估计我们的网友们啊，在屏幕的另一端也是终于看到了雨荷到底长什么样子了，也是满满的小期待终于满足了哈。 是我们的飞教大王也是为我们的雨荷送了一个桐城花灯，也是非常的支持我们哈，谢谢 谢谢。 好，刚刚我们让这个雨荷露了一小脸，接下来得稍微介绍一下自己。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啊，性格特征啊，什么都可以跟我们交流一下。 我的兴趣爱好呀，就是有事没事的时候就喜欢自己待着，然后刷一刷朋友圈，刷一刷微博，然后看一些比较没那么文艺的书。 没那么文艺的书，最近是哪本？最近在看什么？ 最近啊，我不太记得名字了。 啊，你确定你在看书吗？ 对，因为我喜欢看书，但是我不善于记名字。 啊，我觉得你是一个很顾家的这样的一个比较恋家的女孩，然后就是也会比较宅一点，喜欢在家里面静静的安静的待着，就很安静的这样一个性格是吗？ 对，就是我是属于那种只要不出去就很安静的在家，但是只要一出去的话就不喜欢回来。 哦，就是有两面性的。 对， 我一开始以为他会说我会喜欢就是漫步在这个漫步在江南，对，然后撑着一把油纸伞漫步在江南， 去平时去采采荷花，采采荷叶， 对对， 采采莲 花。 就是没有那么的，跟想象还是有一点点差别。我觉得这样的，正是这样的一个反差，让我们觉得对雨禾接下来的这个介绍哈，对他的这个盘点有所期待，非常好奇，说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姑娘？来，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啊大拷问环节。 大拷问， 其实我觉得今天是给你涨粉的，咱们今天不来揭露你啊，来，咱们先说第一个，就是因为我就是跟这个雨禾在沟通的过程中，发现这个姑娘其实非常的体贴，而且非常的温柔，而且她觉得她的身边的朋友给她的评价就是非常暖心，非常会照顾人，非常的贴心。 哦， 哎，你觉得这样的一个评价，你觉得符合吗？ 挺符合的呀。然后就是我周围的朋友说，我是一个像妈妈一样的人。 妈妈一样的， 对， 就很暖， 就是很照顾他们，然后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很照顾他们。 比如说呢，有什么例子吗？ 就是印象最深的就是艺考嘛，然后艺术生都要经历过艺考，然后艺考的时候我们住在石家庄，然后两天去了三趟急诊，跟三个不同的人。 我还以为是你身体不好，每次都是陪着朋友同学。 对，每次都是陪着他们，这样直接就很方便，我以后再去医院就认识路。 就熟悉了流程。 对 对。 但是其实我觉得很好的一点是什么，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哈，就是性格都不太一样，可能说喜欢的朋友也不一样，但是在三天的时间之内哈，有两三个朋友同时都喊着你去帮一个非常急切的忙，我觉得肯定是非常的信任你，而且非常喜欢你才会这样。 对，因为我的性格是属于那种比较温和，然后就是存在感其实也不是特别强的一个小姑娘，但我喜欢交不同的朋友，所以我周围的朋友性格基本上都不太相同。 我觉得非常了不起，是因为在那个时候，在高三的时候很小，而且那个时候可能很多学业的压力也很大哈，所以那个时候真的如果在艺考期间，这也算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举动了。那他们就是你帮助过的那些小伙伴们，他们有什么样的反馈吗？对你 回报啊什么之类的，有没有比较感动的？ 都会，其实就是都还好啦，因为就是相处时间比较长，然后我们认识也很久很久了，然后也平时都住在一起，所以说就是很正常了感觉。 你说我不在乎，你们不用回报我，你默默享受我付出的爱就好了，是吗？ 对，就是默默付出就好了，不要回报。 这是大爱呀，月月，我们为他鼓个掌吧。 来来来，啪啪啪啪啪啪啪， 不要。 是，我觉得其实我当时说 Q 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其实在想哈，说一般爱付出的人他是不讲求回报的，但是偶尔一两个非常暖心的回报会让你继续坚持这么做。但是说我是这么想的，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我太贪心，我觉得就是一定的付出还是要稍微的有一点点回报，就是我觉得不用是什么金钱物质，但是说一句暖心的话，或者说做一些暖心的事情，我觉得还是必要的哈。 哎，哪怕是一声谢谢哈。 对， 我相信你也收到不少。 对，肯定的。 没事，请你吃饭，对不对？ 对对对。 是我们现在看到哈的我们的这个乌溪朝阳镇中心幼儿园为我们送来了很多的小礼物，而且给我们贴了标签哈，给我们贴的说美女帅哥啊，肯定都是来夸我们的。 哇，赞赞赞赞赞！ 是， 也希望以后多多的关注，跟我们互动起来。 对，刚刚我们聊到了这个雨禾照顾人的一些经历，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经常照顾别人，肯定也有自己需要被照顾的时候。 对， 有没有说什么样的时间、什么样的情况，你更想被别人照顾，特别需要照顾？ 就是在我特别无助、特别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我就真的，我是一个 就是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也喜欢自己待着不说话，然后我周围的朋友一般都很了解我，然后会过来关心我，然后我一开始都特别不愿意告诉他们，然后他们就一直跟我说一直说，然后后来把话说出来之后，然后他们在安慰我啊，就真的就特别特别感动，特别暖心。其实就是我是那种有心事不喜欢和别人说的。 对，你我是不是我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你遇到困难遇到挫折的时候，首先想自己一个人静一静想办法，然后不会去麻烦别人。 对 啊、哦， 嗯， 哎，我 有事情自己去扛的。 嗯，但是我觉得我是一般比较心疼这类的朋友、嗯、因为有的时候就是他是一个很爱帮助别人的人，就是几乎是有求必应。 嗯， 但有的时候我觉得朋友之间也应该互相的就是互相帮助。 嗯， 我觉得有些心事还是要说出来，因为不说是自己憋在心里，而且已经上大学了对吧，就离家比较远，如果一个人默默的就是不说出来的话，我觉得也会难受。 可能会有很多朋友，真正的朋友去关心你、 嗯、 然后就甚至会去担心你，就是因为你可能都习惯性的去自己扛着哈。但是其实也有好处，就是真正了解你的、 嗯、 就是真正的挚友们、 嗯、 他们可能知道看到你的一些表现能看出来、 嗯、 反而有的时候会给你一些你可能更适应你性格的这样的一种帮助或安慰、 嗯、 对，也是有好处的。 对 对 嗯, 嗯，刚刚我们说到了，其实就怎么来说，就是这个暖心啊，绝对是特别的名副其实。 嗯 嗯，非常非常的妥帖啊， 而且不求回报。 对 对 对, 对，就是还而且还懂得就是理解别人。 嗯， 怎么这么暖呢？ 直播间变得非常的，对对对，各种暖意呀、啊。 对， 嗯，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男生啊，包括很多不太会照顾别人的人，可能会想问这个问题啊，雨禾，你这么会照顾别人，那、 嗯、 遇到不同的人，假如说吧，就是说。你的朋友有个朋友失恋了， 对 啊，你会怎么去安慰他呢？怎么去照顾他呢？有什么方法？ 失恋的话呀， 嗯， 那得看他失恋的那个对象是人品怎么样，然后再对他安慰。 哦、你也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啊、嗯哦， 看来很理性。 哎呀，真的是不错哈、啊。 嗯，不会说一味的去就是劝和或劝分哈，就是一定要具体的情况去分析一下。 对， 嗯， 对，真正的帮助到他。那其实，嗯，因为小女生嘛，就是可能也会在恋爱当中， 嗯、 也会有一些自己的情绪哈、 嗯。 那你会是那种就是特别顾得上对方或者是照顾对方的这种人吗？就是在恋爱的过程当中，还是比较容易去迁就他，还是就是会稍微的霸气一点的？就在自己的这些关系当中， 在恋爱当中呀， 嗯， 如果就是没有越过我的原则，打破我的原则的话，我可能会选择迁就， 嗯，就比较容易去迁就他， 对， 会觉得委屈吗？ 哦，不会， 不会， 对， 哦，那可能就是还是因为爱，所以 对，因为爱， 嗯，对， 哎，那你。就是其实我更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们博虎是一个就是交友节目嘛，其实我们期待交一群志同道合的友情的朋友哈、 嗯、 也希望交到这个未来的另一半。 嗯， 那你对你未来的另一半你有什么设想没有？有没有想过说他是一个，你会不会很期待他是一个会照顾你的人？ 有，当然很期待，很期待、 嗯， 因为照顾别人照顾多了，也希望自己被照顾一下。 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对，这才是实话。赞赞赞赞赞，这个特别棒。 是。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女孩子还是希望就是被对方照顾的会好一点。 对， 可能你在外面跟姐们在一起的时候，或者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会比较的就是乐于去帮助他们，帮他们去分担一些。但是可能在恋爱的就是两个人的世界当中，可能更希望就是是被保护的这一方哈。 对。 嗯，有的时候这个也可以理解的啦。 对，这是分具体情况了哈。 对对对， 友情中我是大姐大， 对对对 啊，大家我护着你们，我罩着你们哈、 嗯， 我保护你们、 嗯， 照顾你们。但是在恋爱中，我可以小鸟依人，我也享受被照顾、被呵护的一种感觉。 对, 对 啊，所以说我们聊到这个照顾啊，的确是一个，我觉得今天、明天就是中秋了， 嗯， 我觉得本来就是一个很暖的一个节日哈。 嗯， 我们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享受一个很暖心的小姐姐在给我们分享非常暖心的故事，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很赞。 嗯、 所以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花椒直播上啊，也是给我们送来了。小礼物，我们的慧慧送来了这个桐城花灯啊！今天好多朋友都是送来了桐城花灯啊！ Oh. 而且慧慧分享了我们的直播，也希望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支持我们的活力982，我们的波呼点秋香，再次感谢，一并谢过了。 嗯，谢谢大家多多关注哦，以后 是的， 嗯 嗯。 再次给大家提醒一下哈，我们是这个 FM98.2 每天晚上的19:30为你准时直播的博虎点秋香。当然我们在这个花椒直播上大家搜索活力982，每天晚上的19:30也会准时为您放送。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是一个暖心的小姐姐，来自于大明湖畔 的雨禾。 雨禾，其实雨禾不来自大明湖畔，对不 对, 对，只是名字跟大明湖有缘分。 对， 你是哪儿人？ 我是廊坊的 啊，河北廊坊人。 对， 你会经常被就是朋友啊同学开玩笑吗？ 会 会， 就是在有陌生人刚认识我的时候，都会第一句话都会说大明湖畔的夏雨禾。 对对对，你看我这个也是非常会挑主题了。 非常棒非常棒，也为我们的 彤彤啊， 对彤彤来点个赞。 今天我们都是那个因为暖心，我们都今天互相的夸赞。月月你今天好美哦。 好，我们把这个互赞的这一趴翻过。 好，我们有机会互夸。来，我们今天接下来聊完了照顾别人，该聊聊我们雨禾自己了。自身是一个什么样的姑娘，你得好好聊聊。因为今天我们确实有很多朋友，现在有2.3万人来到我们的花椒直播间，也都来关注你。也今天有可能就脱单了嘛，对不对？因为在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的雨禾会公布她的联系方式啊，大家也稍微的期待一下。好，雨禾的这一趴啊，了解她自身的这一趴，我非常的期待哈。来，第一部分就是说，哎，你平时有没有什么兴趣爱好呀？有没有什么就是才艺特长啊？就是有没有练？ 有。 都有哪些呢？跟我 分享一下。我的兴趣爱好呀，我是一个特别好动的人，其实。然后我喜欢跳舞，但是从来没接受过专业的训练。然后我喜欢跳鬼步舞。 哇哦， 就一个很帅气的舞蹈。 就我之前看过，我想学，但我肢体不允许我这么做，我的小脑也不允许我这么做啊。但是其实我觉得今天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展示一下，但是雨禾说今天这个先来聊一下我，然后下次再来分享一个舞蹈，说大家多聊聊我，都看看我， 总想要留一点期待嘛，要不然下次来什么都没有。 那倒不会啊，那倒不会，你可以照顾一下我们俩嘛，对不对？说如何照顾主持人，照顾主持人的情绪。来，我们确实下次好约一下这鬼步，好好展示一下。 好， 其实除了鬼步，我之前好像听说过你还特别擅长讲故事朗诵，是不是也不错？ 讲故事朗诵呀，还好， 很谦虚。 讲故事还好吧，朗诵就算了。 啊，为什么？ 因为我的声音不是特别适合朗诵。 啊，这声音这有什么讲究没有？就是声音不适合朗诵。 有啊，因为我的声音是那种人家小姑娘像月月姐姐声音都特别甜嘛，然后我的声音就是那种比较小伙子的声音。 你把我放在哪里了？ No, 那我难道是大叔的声音吗？ 不，这是个帅哥， 可以走出自己的风格。 我觉得好像没有这个说法吧，就是每个人的音色不一样，这跟朗诵，我觉得朗诵主要是讲一个感受和感情和理解。 因为不敢尝试这个东西，怕做不好，所以说就很少尝试。 现在才大一，对不对？ 对，大一。 所以说在大二的时候尝试一下，没准就大获成功。 好， 真的是。 不过可以感受到雨禾的这种艺术上的一些喜好，不管是这个 还是比较丰富的， 对故事啊，还是舞蹈啊，就是动态静态都可以拿下哈，全能型的。 对。 那你是不是除了这种艺术的梦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想法吗？就是对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 对未来呀，有。我说一个最近的梦想吧。最近的梦想就是明年6月份又要开始征兵了，然后我想试一下看看能不能去部队。 我是真的很少听说女生想当兵，就是在咱们节目中。 对对对， 哈，在节目中，在我身边，哎，是从小有这样一种志愿吗？有一种这样的梦想吗？ 对，从小就有的。 是因为什么被点燃的呢？什么样的机缘巧合？ 机缘巧合呀。因为我爸爸是退伍的军人，然后爷爷也曾经当过兵，应该是。然后他们以前在我小的时候会聊一些这样的话题。然后我小的时候又比较迷恋那种军旅题材的电视剧，所以我就比较向往。对。 哎呦，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挺伟大的。 而且应该是受到家庭的从小的耳濡目染，对对对，这样的一个影响，然后 对 这个部队就向往好感哈。那之后到这样的，你现在是要做很多准备吗？还是 身体体检 会有？ 首先就是先检一下体重 啊，就是入兵还要控制体重。 他的正常体重是身高，然后 加减多少来着，我不记得，反正我应该是差不多，但是需要控制一下体重，因为我特别爱吃。 嗯， 要控制一下自己的嘴，对，是个吃货。 嗯，然后心理上估计要调节。 这个我觉得心理上的调节要比身体的调节要更加的就是厉害，可能要反差更大，因为确实我之前的这个一些节目中也来过一些退伍的一些军人，他们来到节目中也的确觉得一般是刚到军旅的生活当中确实发现跟想象中还是不一样的，要更加的苦一点， 对， 但是呢收获也会更大，因为收获了友谊，当然也为国家做出了贡献。我觉得今天好适合在这里聊军旅题材啊，为了我们的 满满的正能量， 祖国妈妈， 对对对，满满的正能量。 是的， 而且我特别好奇啊，你是想做文艺兵吗？就是还是普通的军人？ 不是文艺兵， 不是文艺兵， 是那种特别帅气能打仗的兵 啊、哦！哇，更厉害了！ 就是那种，就是那种小姐姐，就是那种飒爽英姿啊，就是格斗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太帅了，那个 特别帅气。 哎，那就哎。我稍微的有点愚钝了哈、 嗯， 就是一般当兵的周期大概是多长时间？ 当兵周期义务兵的话是两年。 两年。 对，然后义务兵退伍之后可以选择留部队， 哦、 留部队分你留几期？ 哦。 留一期的话应该是三年。 哦，这个就是比较长久了。我其实问这个话题的目的是想说，等能不能退伍了之后也和再次来到节目中。啊，就展示一下就是不一样的自己，可以反差一下、嗯、说当年我是一个暖萌的妹子，可是今后的我会是一个飒爽英姿的女军人，是不是？ 可以、 嗯、那我们相约两年后哈、 啊、好我们加油，争取我们的节目越做越好。 对对 对, 对, 对，到时候我们把你这今天此时此刻的这样的一个图像、嗯、这样的一个视频可以做一个回顾，真的我觉得是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当中非常有意义的， 难得，非常难得，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如果说非常喜欢我们的播后点球像，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因为在这里啊我们会聊一些年轻人共同感兴趣的情感的话题，其实也是留下了自己的一段非常宝贵的记忆。因为在年轻人的话语场里面，你会觉得格外的自由和自如。我们想聊的就是您想知道的、 嗯、 啊！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是我们的雨禾，一个我觉得现在我对他很敬佩。 我也是， 刚才是很喜欢他，现在是很敬佩他。 嗯，就很有想法，因为他很小，但是、嗯、除了很多爱好，这个正常跟年轻人一样之外，还有很多自己就是对未来的一些很大胆的设想，比如说去就是当兵当军人。 对， 哦，真的是很佩服的。 是这个。毅力是需要很强的。 嗯 嗯，好，我们刚刚也是聊了这个我们的雨禾的这个他的自己的生活，包括未来的设想。我觉得还是先是祝福雨禾接下来的大学生活，还有今后的这个就是这个军队的这个考核能够顺利通过，也圆自己一个梦。 嗯、 好, 好，谢谢。 嗯，但是现在呢？雨禾在跟我聊天过程中啊，其实我们俩作为两个就是学长学姐了哈、 嗯嗯、 已经是过来人了、 嗯、 大学就是我是即将要毕业了、 嗯、 可是现在也是进入到了一个大学的开学季啊，很多的新生来到了这个大学、 嗯、 稍微有点感觉不适应，因为高中的课我们都是满满的，对不 对, 对， 一节挨一节，一节挨一节， 对对， 可是上了大学突然发现可能一周啊有三天都没有课，就是假期连假期，一天一天可以休息起来啊，大部分的空余时间。那雨禾你会怎么安排呢？你有什么疑惑没有？ 我的疑惑有啊， 嗯， 就是高中的时候每天都有课，然后上课的时候不管你干什么老师都会一直盯着你，然后上大学之后一天最满最满的课也就是还会有一节是空的、 嗯、 然后上课的时候可以随意睡觉，可以随意玩手机，老师不会管。 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上课不要睡觉，不要玩手机啊。 对， 然后休息的时间也特别长，然后不知道干什么。 嗯。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我大一入学的时候的感觉。 其实我也是。 对，大学课我没那么空，但是呢还是觉得跟高中生活是不一样的，生活节奏完全就慢下来 了。 嗯。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多新生朋友可能会感兴趣的话题， 对、 嗯、 因为都很疑惑， 对、嗯、大家都是从大学这样一个阶段走过来的，所以说从高中的紧张的学习节奏到一个相对来说自由的甚至有点松散的一个学习节奏需要一个适应过程、 嗯、 大家有什么好的点子也可以在我们的花椒平台以及我们的982魔力工厂的这样一个微信公众号上进行分享、 嗯、 当然我们也今天也是看到了很多我们的好朋友哈、 嗯， 就是我们的好朋友给我们的一些建议，同时我们也分享给雨禾和广大的朋友们、 嗯、 好不 好, 好，那么第一点他们觉得我个人觉得很有价值的就是要列出一个详细的健身的运动的计划。 哇， 对，每天跑步就是围着操场跑上可能几圈， 嗯， 每天跳跳舞啊，练练你的鬼步舞啊，练练这个瑜伽啊，健健身， 嗯， 其实也是在为自己增值。 对，其实会有很多相关的这种社团， 嗯， 有这样的活动，大家可以多多的去参与。 对，就是身体啊是，就是这个第一位的，是革命的本钱。我最近，身体感觉总感觉很，就是感觉不太舒服。我觉得就是越发知道就是锻炼身体的重要性。 嗯 嗯，也是中医反复强调，你个小伙子，每天早上你六点给我起床，跑上两个小时，就说啊，这么残酷吗？还没跑已经累趴下了，是每天还在做梦这个点。那么第二点建议就是要培养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 嗯， 比如说唱歌跳舞呀，书法呀，看书啊等等之类的。 对， 还是要丰富自己的生活，就是给自己找事儿干。 嗯，对，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专业不同哈，就是大家的课程的安排也不一样。 对， 但是确实大一大二的时候会有很多很多学校的活动，不管是社团还是各种学生会的活动， 没错， 都非常有意义，是大家去认识新朋友，或者是说就是让自己有更多爱好，对对对，丰富我们生活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对， 所以一定要多多的参与。 嗯，还有第三点，我觉得就是雨禾做到了，就是多看书，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 嗯， 啊，就是在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不再困惑，在遇到未来的时候就是开拓了眼界。我觉得其实看书真的是能提升一个人的生活质量。 嗯，腹有诗书气自华，之后气质都不一样了。 是，我们再次看到我们的花椒直播上现在一波一波的小礼物呀，天哪，就是念不过来了。我们再次感谢我们的老朋友主持人杨帆啊，也是来到我们直播间为我们送了礼物，同时呢也再次感谢我们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花椒直播的平台。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雨禾的话，欢迎大家疯狂的打 call 好不好。 嗯， 来，接下来雨禾公布你的联系方式，微博、微信、QQ 都是可以的。 微博、微信、QQ 呀， 嗯 ，QQ 吧， 好， 因为 QQ 常用。 嗯， 13353244439， 嗯，可以再重复一遍， 13353244439， 嗯， 第三遍。13353244439，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很急迫，想要交朋友哈。 点赞点赞。 是，就是我们雨禾现在还是单身，所以说各位喜欢雨禾的小哥哥们啊，也可以通过添加 QQ 的方式跟他成为就是希望成为啊理想的另一半。 嗯。 同时各位喜欢雨禾小姐姐的各位朋友们也可以跟他成为好朋友。 嗯。 啊，再次感谢大家能够关注我们的雨禾，关注我们的博货点心箱。当然明天还有一个小帅哥。 哇， 一个黑成煤球的一个小帅哥来到我们的，他是刚军训完。所以他一直在给我预告，我觉得明天还是值得期待一下，看看他究竟有什么变化。好，我们今天的博物点球箱就是这样，再次感谢雨禾，也感谢我们的各位朋友能够持续锁定我们的 FM98.2。接下来为您呈现的是漫游嗨翻天，明天再见，拜拜各位， 拜拜。